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Gina， 来自 VIP Kid。 拥有希望呢，才会勇敢飞翔，尽管飞跃当中遇到的暴风雨也让我们勇往直前，毫不畏缩。希望是长着羽毛的小鸟，这首诗来分享给大家。希望是长着羽毛的小鸟，栖身于灵魂故里，它哼着没有歌词的小曲儿，永不停息。它在狂风中歌唱着快乐，在暴雨里领略着险恶。猛烈的暴风雨让它品尝着不安，而它还是感到几多温暖。我听到它鸣唱于最寒冷的陆地，或者在最陌生的海洋，即使陷入绝境，也未曾向我讨要一点儿口粮。 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by Emily Dickinson. 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that perches in the soul and sings the tune without words.And never stops at all. And sweetest in the gale is heard, and sore must be the storm that could abash the little bird that kept so many warm. I've heard it in the chilliest land and on the strangest sea, yet never in extremity it asked a crumb of me.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今天呢是周五啊，又是晚高峰，所以很多的路段呢都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最新的路况信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盛京桥以北的出京方向车多。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 二环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以及温玉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也是车多流量比较大啊。机场的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上边中万颗锤，凌寒傲世雪霜姿。从今疏影暗相聚，不属西湖处世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方才的这首诗是南宋诗人杨冠清所作的一首腊梅四绝。虽然啊，他诗的主题写的是腊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首诗当中的第一句啊，枝上编钟万颗锤，提到了一种打击乐器编钟。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编钟演奏的神人唱。为什么会提到编钟呢？啊，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了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听到以编钟、鼓、铜响器为主的打击乐乐曲的话，看到激情飞扬的精彩的打击乐表演，一定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其实呢，打击乐的确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咱们中国也有很多打击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从国外引入的现代打击乐呢，也成为了中外文化融合的典范。那么2018年的8月2号到8月7号啊，说着话可就不远了， PAS 中国国际打击乐艺术节将跟我们一起相聚在北京西城。那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打击乐文化，也说说这届国际打击乐艺术节。跟我共同跟大家呈现这期节目的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的馆长郑新馆长，欢迎。 啊，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哎，还有是 PAS 中国打击乐艺术协会的焦山林会长，欢迎焦会长。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 PAS 打击乐艺术协会会长焦山林。 好，欢迎二位啊。今天我们说到打击乐的这个话题，刚才跟二位提到哈，就是打击乐我们其实是很熟悉的，但是又有些陌生，就是好像平常我们能够听到打击乐呢，似乎想一下它好像不太属于特别能够经常听到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哈，更多的能够看到打击乐的表演，好像是啊，就回忆一下，应该是在特别大型的那种晚会上，或者是文化活动的开幕式啊、闭幕式啊，这样的这个文化 2008年奥运会。 哎，对了对了啊，然后呢，这个要说打击乐，我印象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这个鼓啊，这个鼓舞，就是一边打鼓一边还要跳舞，然后近些年。 年来还有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表演，在这个鼓的周围啊，有一些水啊，就设计有这个一打鼓的时候这个水花四溅，再配合上一些动作，还有团队的这个配合，确实是非常的新颖，非常的漂亮，也是气势十足啊。但是我们今天说到打击乐，哎呦，这个比较专业的专门这个话题，而且提到我们这个是 PAS 中国打击乐艺术协会啊，原来打击乐还有协会，我是今天才知道啊。那特别先请咱们焦会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吧，好吧？ 好，那我就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简短介绍一下关于 PAS 打击乐艺术协会。PAS 打击乐艺术协会呢是。 离话筒稍微近。 PS 打击乐艺术协会啊，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在美国。它的最初呢也是有一些打击乐教授，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打击乐演奏家，共同发起的一个协会。到今天为止啊，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这个几十年走过来呢，这个协会是发展越来越壮大。跟全世界的各国的打击乐之间文化交流是越来越多，所以呢这目前它是最具权威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一个打击乐艺术协会。 听到您有一种说法，就是好友一比啊，有点像这个打击乐界的奥斯卡，是吧？ 是， 可以这么说。 就是它的历史悠久，又是它的权威，大家的公认，是吧？ 也是音乐界的格莱美一样， 是吧？可以这样讲啊。好，那咱们这个这个讲的其实是这个世界上的哈。那咱们中国的这个协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说起这个，我们中国这个 PS 打击艺术协会呢，也是从90年代初就有很多专家、很多打击乐演奏家共同去申办，正式成立是2016年5月。 那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哈。 对，也是这个申办过程也是非常的长。 这个一会儿啊，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还得请您跟我们可能说一下这里边的种种的细节和故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打击乐其实是非常这个文化历史很悠久的，是吧？ 包括这个传统打击乐 是吧？这么长时间才申请下来啊，那我们更要这个非常努力的来推广我们的打击乐，是吧？ 是。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仍然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上下半段仍有问题来提出给各位啊，都是跟打击乐有关的。那欢迎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咱们先请小强老师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提出来，好吧？ 好，我说这个上半段的问题就跟这个中国的打击乐有关系，等于是中国的铜，听焦会长跟我们讲哈，叫这个专业词叫铜响器。是吧？ 是啊，中国的 中国铜响器的打击乐，比如像什么锣呀、钹呀、镲呀，还有钟，是吧？等等，这些有多少个品种？这个我有一个有四个选项，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 比较难， 要考验。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猜一下， 画个范围，是吧？ 对对对。比如第一个是9种，第二个是10多种，第三个是100种以上。第四个是1000多种， 嚯， 九、十、一百以上和1000多种，到底有多少？ 这个问题很难， 可以选一下。 反正你这让我猜吧，我觉得我能说出10样来就不错了啊。但是它一共有多少种呢？ 这个我觉得到咱们最后可以让这个焦会长给咱们说。另外，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这个焦会长就拿来了好多，我觉得这就不止10种了， 是吧？咱们有一位咱们这个资深的听众啊，经常给我们互动。刘海平，他说呢，咱们今天现场有打击乐演奏吗？他说非常期待啊。那这样，那咱们一边想着一边说，好不好？ 一边想。 焦会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哦，您这个桌上已经摆了好多样了哈，我都叫不出名字来。 所以刚才我跟那个几位老师开玩笑，我说那个今天这几样乐器可以开场音乐会了， 是吧？而且我跟大伙说的是携带方便，是吧？您要是 就一个小包就拿来了。 对对对，咱们要是带钢琴，那没办法折叠，是吧？这打击乐还真是啊！ 通常我们要开音乐会，最起码要拉搬家公司的车，最少拉个4-5车啊，这样的乐器。因为大家通常认识的可能打击乐就是架子鼓，因为在全国可能目前架子鼓的人数，据不统计不完全统计已经。跟钢琴来讲，架子鼓已经是第二位的，学的是比较多的一个群体。 那您先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您手边的这几 个， 先从中国传统打击乐吧。 好， 好，我先找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声音。 来，咱们也可以猜一猜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马上就要开戏了，是吧？ 开戏了。 说一下这个， 你也说一下 这个乐器的学名， 大家看不到，只能听到。 这个乐器呢，叫我们通常叫小镲。 小镲， 这是流传在北方的一种乐器。 嗯， 就是北方的戏曲，包括民间锣鼓都最常用的一件乐器。 嗯， 在我们北京叫镲锅子。 镲锅子， 哎，对，叫镲锅子。 就这个音色，我们还是很熟悉的， 大家都熟悉。 啊，那再来一个稍微冷门一点的。好吧， 会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哈。哦，这我是不认识了。我这怎么 不知道叫什么？ 要上快板了，我觉得。 这是第二种， 这叫什么呀？ 这个是流传于安徽省一带的乐器，这个叫狗叫锣。 狗叫锣，名字有点意思。 为什么叫这名呢？ 就它的声音啊， 啊， 调门啊有点拐弯， 哦、 听起来像那狗的狗叫一样。 哦， 狗叫锣。 哦、 还真是有点拐弯。 这个应用在什么地方呢？嗯， 这个是安徽传统打击乐，民间传统打击乐，大家知道有逢年过节啊，有那个跳的喜庆锣鼓，有边扭边跳的 啊、 安徽传统打击乐用的。 哦，这个当中就有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太多了，咱们不着急，慢慢来。我觉得是不是先让咱们郑馆长说说咱们这次艺术节？ 对 吧？ 咱们要说一下艺术节， 因为艺术节我知道咱们看到资料里边，您给说了有三样特点，这个特别有意思，叫广泛参与性、文化多样性，还有专业互补性。这个我觉得这三性，我觉得总结特别好。您给我们说说这怎么回事？ 今年是第二届了哈。刚才焦老师呢一直跟大家在交流，就是从专业技术方面，其实刚才主持人和我可能也看得目瞪口呆或者插不上嘴，因为这太专了。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想把打击乐艺术节包括 PIS 国际项目的这个引进放到我们西城，放到我们第一文化馆，作为普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基地吧。我们是觉得打击乐在北京可能还相对来说冷门，或者是小众化、小众化，但是呢作为我们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馆，应该有这个义务，哎，作为这种的推广或者是推动的一个力量。 嗯， 所以呢一直刚才也说是一种缘分，其实跟这个教会长为什么说呢，就是原来老师说这个有机会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抓住这种的把握的机会的能力，但是我相信缘分也是一个机会。通过跟焦会长，我们是以前有不少的合作，但是呢是属于不同的打击乐的范畴的一些音乐会，一些互动。因为我们文化馆有很多这种专业的业务的老师，来自于中央院，来自于中国院，他们哎有这些自己先天的一些专业的基础。但是呢通过这种的接触呢，我们想把这种打击乐呢做成一个普惠性质的，让大家更多的能够了解。二呢不光是我们能够普惠，而且呢能跟学校，能跟很多孩子能够进行普惠。所以这次的特点呢，一个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推广性，二呢是有一个传承性，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包括很多团队少年的团队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次第二届的打击乐的这种的艺术节当中。哎，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够在这个艺术节当中为我们来表演。 那这个艺术节，因为我看到是咱们应该是三个主办单位是吧？咱们共同来主办的，还是由我们来主导的哈？ 对， 我看到有 PAS 中国打击乐的艺术协会，还有咱们北京市西城区的第一文化馆，还有北京金帆艺术教育发展促进中心来共同举办哈。那这个当中，咱们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应该是要唱主角了吧？ 毕竟我们是主场嘛， 是吧？ 他这个打击乐呢，其实刚才焦会长一会儿可能也会跟大家来说，在美国是总部，那他每年呢在欧洲、在亚洲、在大洋洲都会有不同的分赛场或者是这种的交流的一些场地。那我们作为整个中国地区的唯一的一个赛场，其实是我们第一文化馆和35中金帆音乐厅，我们作为两个承办的地方。为什么两个地方呢？一个呢是插电的打击乐，通通的都在我们的缤纷剧场来举办。那不插电的其实是符合金帆音乐厅的一个定位，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设计专业的一个音乐厅。所以我们既然把打击乐协会的这种专业的艺术节引进来，我们就要给它专业化和艺术化的来给它一个定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分成两个主场来进行的安排。所以呢我们现在叫做三方共同来主办，一个支点，一个支点其实就是这个打击乐的一个艺术节，三方共同来参与。 其实我看到就是您给我的资料里边哈，就很多很多，我觉得就是感觉特别的震惊哈。比如我看到很多视频之后，哎呦，我觉得 这个中国打击乐特别传统打击乐太振奋人心了，并且那种就是特别漂亮啊！我觉得教会长什么跟我们说说，就是咱们这次里边，比如包括比如说什么苗鼓啊，什么潮州大锣鼓啊，还有什么韩城星鼓，哎呦，我觉得这些这怎么这么棒？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说这个 好像是、啊、 说这个之前哈、啊，先来咱们先来说一个问题，就是打击乐的起源，对吧？ 啊、 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编钟， 编钟，对对对， 就反正就是粗略一想吧，感觉到编钟非常的古老，历史非常悠久，而且知道非常珍贵哈、啊，也不太好找了。现在这个编钟是吧？你得到什么博物馆呀、啊，是吧？或者到太庙啊， 对对对对， 这样的地方你才能看到啊。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打击乐的历史，又是不是从编钟开始的呢？ 中国传统打击乐历史啊， 嗯， 也是从石器，一些石器开始，然后后来再有了铜响器以后，就是有编钟了。 嗯， 说最早能有音准的，包括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智慧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招的，拿现在的仪器来测量音准是非常非常准。 啊、 另外他， 你说的编钟是吧？ 对，编钟，所以就非常神奇。从我们现代人角度来看，就几千年前的人是怎么能够做到的？不知道。从音质，从音准。都跟现在的律是一样的，非常神奇。 就是另外最早的时候那打击乐是不是鼓也算？ 皮革类的，就打击乐基本上分几种、 嗯， 一个就是金属类的，一个就是皮革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木质的。 嗯嗯， 其实你看，像我们就说从小学哈课文什么的，一鼓作气是吧？这个成语都是来的，就有鼓嘛。最早的时候这些是不是都是应该算是打击乐的一个范畴里边的？ 对，也因为没有鼓就没有这些成语 啊， 没有打击乐就没有这些成语，金鼓齐鸣啊。 那这次在咱们艺术节上都会出现哪些这个比较传统的打击乐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中国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啊都有自己的一个传统打击乐传统文化艺术，所以呢我们从这一届2018年也是郑馆长最后之前也倡导的，还有那个今天没到场的郭老师一块倡导的，就要发扬光大我们中国传统打击乐。另外一个我们也有这个义务把这个中国打击乐发扬光大，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加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打击乐。 那我看到咱们材料当中就有介绍这个绛州是吧？ 绛州 大鼓， 这是哪个绛州是山西吗？ 对，我就那个地方出生的。 哦， 黄河流域 。 行，那我们就这样。 我觉得这鼓特好听 啊。那我们先来感受感受啊。这个乐曲的名叫。滚核桃是吧？好， 是很经典的一个段子是吧？ 对，黄河流域地区的传统古乐非常经典。 那我们听听，真的特别像核桃在滚。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多听了啊，其实这个听这打击乐真的特别过瘾啊，一直以来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个晚会表演形式的，像这种它就是完全用这种乐器有点讲故事的意思啊，这种来演绎的这样一个主题性的音乐还真是听的比较少啊，那么这个绛州大鼓叫做滚核桃啊，尤其一开始那个时候 对特别像 就是叫核桃在那滚的那种感觉哈、啊、哒哒哒哒哒过去了啊那种感觉，那其实这次我们 们这个艺术节上会有我们的非遗打击乐的项目哈、啊，反而会有一个集中的展现是吧？ 是还有的是国家级的这个非遗项目， 国家级的 啊。那庄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以后每届都会有一个， 都会有。 对，为什么这次加入了非遗的项目呢？就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想更多的加入中国元素，而且呢，想让老百姓一开始都觉得打击乐是西洋来的，架子鼓啊、马林巴呀，都是很洋范儿的。但是其实刚才焦老师也说了，两三千年前我们的这种的编钟，方方面面出土的，它的音准能够达到很准的这种的一个水准。所以呢，我们这次加入了非遗的元素，也是想把我们的非遗呢推向世界。因为这次要有很多外方的排在世界前很多名的这些打击乐的选手来到国内，所以我们这次呢有我们潮汕的这种的锣鼓，有我们黄河流域的打击乐，包括我们湖南的苗鼓，这都是响当当的国家级的非遗非遗项目。而且我们现在自己的孩子们的这个边分古风的打击乐团呢正在苦练，我们也想把这个非遗作为自己的孩子们的一个切入点，是一个亮点来提出。 这是个秘密，大家到时候会 看看我们孩子们的精彩的表现， 特别好。直接在我们这个， 因为之前我已经看了一些小视频了嘛，我觉得这个孩子们表演太精彩了，真是特别特别精彩。 完全是零起步，其实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吧，看着他们在成长。其实爆个料哈，就是在去年此时此刻。他们在我们的排练厅排练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楼下，我都坐不住。为什么呢？各种嘈杂的，有点像十字路口的各种喇叭声吧。但是到现在确实是很欣慰，不光是打得很好，而且我们还给他们载歌载舞，我们请了专业的舞蹈老师给他们来配舞。教出来的这些孩子应该是在8月3号开幕式当天会有一个闪亮的一个呈现。 我想但问江老师，是不是这特别难啊，苗鼓这个表演？ 苗鼓的表演是很难，但孩子们表演什么，大家到时候再看吧。 卖个关子。 来，那我们把上半段的问题的答案啊，来给大家揭晓。 让焦老师来。 好，究竟咱们中国的这个铜响器打击乐器有多少种啊？划定一个范围。第一是9种，肯定比这多了啊。那么是10多种，还是100种以上，还是1000种呢？ 100种以上是肯定有了，所以答案100种以上是对的。 那么大概的数字是多少？ 大概的数字嘛，说1000种以上也不过。 哦， 真有1000种？ 真有1000吗？ 这么多？ 肯定有，会有的，因为没有完全统计过。但是答案100种以上是 可以的， 可以的。 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答了哈，基本上。还都蒙对了、啊， 对对对， 因为说了九种肯定不对啊，猜1000有点高，猜100吧。 小葵说的，九种肯定不对。 好，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咱们的非遗项目苗鼓啊，听听这一段打击乐的表演。咱们广告过后再次回到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伴随着一段韩城黄河震鼓的声音啊，我们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这扇门，看到的是中国以及世界非常丰富多彩的打击乐文化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啊，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还有今天我们的二位嘉宾，西城区第一文化馆馆长郑鑫先生，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嗯，还有、 大家好， 姜老师， 咱们姜老师，姜会长 老师抢题了， 抢题。哎，这个其实刚才在播广告的时候，我们直播间特别热闹啊。 对， 哎，我们就在这叮当作响。 姜老师得拿了好多好多。 哎呦。 我这打击乐啊， 焦老师这有很多的小宝贝啊，啊，都非常非常的，反正都没见过，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啊， 对， 把这个下半天互动题目临时换了一下， 哎啊，咱这样啊，咱们这个题目就是。让大家来猜一猜啊，焦老师拿的手上拿的是什么乐器？好吧，来，请焦老师为我们出题吧。啊，您觉得这题怎么出合适、啊？ 对对对， 嗯， 好，那上半场呢，我有那个、有一种那个。中国传统打击乐那个乐器，那小镲， 小镲 基本上听过了。 对， 我现在我展示一种国外的乐器， 好， 大家想想，是什么声音啊？ 嗯， 有点像聊斋电影里边的意思 啊。我也觉得是啊，你这是鬼了魂了，好像就飘过来了的感觉啊。哎， 还有， 对对，带点水音儿、啊， 这个更厉害。 再敲，大家从直播间出去了。 哦，这是 啊， 嗯， 这是第二，刚才第一种，第二种。 哟呵， 还能变化， 余音绕梁， 余音绕梁， 嗯，嗯，好，这是敲一下响这么多声啊， 对， 哦，这两种乐器啊， 两种乐器， 嗯，第一种那个 记不住，这两种国外的乐器， 哦， 大家可以猜猜什么乐器啊？ 您是不是给 点 答案？我觉得太难了， 给点答案吧， 我觉得太难了，这个。 大家往南美， 嗯， 往美洲 啊、 往南美，往非洲想， 嗯，好，那么第二种乐器。第二个也是 后两个部分啊，后一个部分、 啊、 两种乐器 哦。 大家知道中国传统的戏曲啊， 嗯， 在国内啊应该有好几百种戏曲，所以我就选两种戏曲比较有代表性的，戏曲来这个锣用的锣来让大家猜一猜。 好，嗯， 第一种啊， 嗯。 这是第一种， 让拆戏了啊！听这声音很典型，但是 就是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说不准， 说不准。对对对啊！再听一种，嗯， 第二种啊， 嗯， 肯定没听过这个。 好，您让我们听听啊。好，我觉得 两种锣， 嗯。 我觉得这个名字猜名字可能是不是还是有点难了、 嗯、 啊、 嗯、您这样您呢这样给我们两个这个答案然后让我们对号、 啊、 行吧 好、 哎、 要不然就是一个西方的乐器给一个答案、嗯、一个中式的给一个答案 对 可以、啊、好、嗯、啊 西方的乐器啊想一想 嗯 就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哪个地区的 嗯 有两种乐器 嗯 肯定会有观众知道的听众知道的、 嗯、 第二种乐器呢是在一个是在西南省份的一个乐器，我刚才敲的第一声啊， 嗯， 大家听一听啊， 嗯， 大家有知道有一种戏曲， 嗯， 想一想有一种戏曲， 嗯， 您让大家猜什么？ 嗯， 变脸的 哦， 啊、嗯，范围就小多了， 嗯， 对对对对对， 好啊，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 啊、 哎，来跟我们互动， 另外一种锣呢， 嗯。 大家想喝功夫茶是哪个地方的 哦 哎这想一想这个戏曲的名字 嗯嗯好啊那让大伙儿猜一会儿啊咱们一会儿再 猜什么戏曲是吧 咱 们、 啊、 对, 对, 对, 对 啊好 戏曲 好、 嗯、 好咱们一会儿 把这个戏曲的名字发上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嗯、啊一会儿咱们再公布答案啊、嗯、 好, 好那我们再回到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打击乐的这个艺术节的盛宴当中啊那么上半段呢请陈馆长给我们说了一下咱们大概的一个想法是吧那您现在在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一共是我看到是8月2号开始了一直到8月6号结束啊、 嗯、 那而且这几天我还安排的还真是挺满啊、嗯、因为咱们是 好几十场 对啊咱们是三方主办也是三个区域嘛是吧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啊 嗯、 这里边有哪些精彩的亮点我们可以追寻啊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说精彩要说亮点其实我觉得3号到7号都有精彩都有亮点 好 当然我们、 嗯、 是这么有几个亮点吧一个是孩子们孩子们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35中跟我们的金帆的这些乐团 嗯 一共有20多个少年光少年团队就20多个、 哦、 因为打击乐我们讲了就是还是小范畴的或者是了解的人不是很多 嗯 但是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孩子们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是一粒一粒的种子或者说这打击乐不能说是专家吧不能像我旁边的焦老师一样给大家出题但是他们起码是一个打击乐的传播的使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嗯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参与性 嗯 哎在我们欢迎哈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在布展陈来到我们文化中心一进门我们也能够看到真正的编钟就在我们今天已经布展好了、 哦、 对对对、哦、刚才说到的编钟、 哦、 不光是编钟我们还在我们的美术展厅腾出了整个的美术的展厅我们有各类的我们非遗的包括民族的各种各样认识的不认识的这些打击乐器 嗯 今天我们很多好朋友包括也是业内的我们外地的馆长来我们这边参观 嗯 他就觉得我们的这次的展览就特别像是一个乐器的博物馆 嗯嗯 这样的话呢大家进来的话不光是能够看音乐会 其实还能够更多的是一种了解，一种普及。 嗯， 哎，他要自己喜欢才能够去欣赏， 然后咱们的 展才能够影响其他人。 你说咱们的展陈等于全部都是在这个西城文化中心里。 文化中心走进我们第一文化馆，我们这两天在加班加点，因为说到打击乐哈，它的这种的占地面积包括的重量太大。 对对对， 布置一个编钟今天用了整个的一个下午， 是吧？ 哎，所以周六周日我们一直在布展，也就是说下周一，哎，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只要听到广播的我们欢迎你们来，而且不光是看，还能够有互动性。我们展区里面每天的中午和下午的时段，我们可以让大家来参与叫手碟或者是各种的打击乐器，你是怎么来制作的，包括呢让你亲手的触摸，哎，这样的互动性的话，就是你打这个音的地方，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哎，这边是什么样的感觉，它能够亲手的一个来上手，来一个触摸，哎，所以方方面面呢，大家的这种的互动性欣赏性和这种的培训培养都能够融为一体。 并且我觉得郑馆长好像一直没说，但他好像是一公益性的，对不对？全是免费的，等于是这。 对对，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票确实很紧张了，哎，因为我们是插电的和不插电的演出，虽然场次很多，但是现在呢，方方面面，也感谢咱们主持人哈，给我们做了这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公益的这种演出，我们完全是为大家来这种普惠的一个宣传，大家都只要是通过我们的二维码也好，通过各种方式也好。抢到了票就可以来看。 嗯嗯，所以说这个八月二号开始，我们就可以奔西城啊，听哪里有金石之声传来。 而且最重点的是，虽然是公益的，但是呢，在国外你都见不到的这些排在真是前几位的大师级的打击乐的选手，都是通过我们 PS 协会。哎，他们下周都能够陆续到了北京，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在国外的音乐会的现场，或者是在这种露天的这种真正的打击乐的现场，能够跟他们零距离接触，在北京我们一样能够请你们来欣赏到。 嗯， 太棒了，太棒了， 真是好啊。好，那这个我们有这个8月2号开始的这份期待啊。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还是要跟二位老师更多的啊，尽量的我们多了解一下这个打击乐的这个文化，好吧。那顺着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稍微的听到了几种这个我们打击乐的传统的打击乐啊，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了一个绛州大鼓啊，滚核桃，结尾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个苗鼓，刚才我们听到了韩城的黄河镇鼓，还有这个潮州的大锣鼓啊，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这种类型的，它的这个历史啊，还有它的传承啊， 潮州大锣鼓啊是流传于潮汕地区的， 广东， 广东啊，潮汕地区是我们目前南方最流行的一种传统鼓乐表演形式，边打边表演，是口传心授。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今年我们请到那个潮州大锣鼓的非遗传人黄维奇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星海音乐学院的打击教授。我们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如果想了解潮汕地区的传统文化、传统打击乐，可以到我们西城文化中心来。 好， 我跟那个焦老师聊的时候吧，我觉得特别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打鼓哈，咱说有北京有句话叫小孩唱歌没谱，然后呢，其实打鼓呢好像也没谱，为什么叫打鼓也没谱呢？ 打鼓是没谱的， 没有鼓谱。 要说起这个呢，世界很多国家，你包括非洲鼓，还有印度，它有它自己都有自己的方法啊，都是口传心授。虽然没有看的谱，但是心里边特别有谱。 您给我们解释，我觉得这个怎么个口传心授？ 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靠，因为每一个语言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是每一种鼓点都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自己的语言的一部分，所以就鼓啊，包括也叫说话鼓，像非洲鼓叫 talking drum， 其实它就有自己的语言在里边的。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我就特着急。 上次 这个焦老师给我举例，我觉得特别精彩。 你要说现在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就传统苗鼓，除了他自己的打鼓的艺术以外，以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铜响器的一些表演。那么他传统有打溜子，他就有几样乐器，像小锣就念呆，铙钹就念配，大锣就念当，根据那个表演的音色不一样，他就会有呆配当普及，所以组成一块就是 呆陪当，鸡不鸡不当，呆陪当，鸡不鸡不当，呆陪呆不鸡不鸡不当。它其实就是靠一些声音，然后再结合语言，去组成这个文字谱。 那我觉得像这些传承人，他们如果能记下来这么多的谱子，这也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得多不好的记忆力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嗯， 所以打鼓呢，其实是人一个脉动。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在我来想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单人表演吧，就是还好吧，是吧？你还有一个自由发挥的，是吧？长了短了，轻了重了，你还有一个把握啊。这就跟那个说书似的，是吧？反正错了，有时候你听众也不知道。快板就不行了，板一响您就得说话呀， 这个板眼都不能错。 对，您说这个打鼓的话，如果是你看我们听到这么复杂的这个团队的配合的这样的情况下，还没有谱的话，这个心中的谱这是多么的重要，是吧？ 所以在战场上只有一种乐器，就是打击乐器。为什么？ 对， 所以它是最能振奋人心， 是 最能有凝聚力的一种乐器。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潮州大锣鼓哈，我们先感受感受，看看它是怎样的一种打法。这一段就是潮州大锣鼓啊，他的这个演奏啊，请焦老师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啊，想去欣赏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打击乐的话，我们怎么样入门呢？是吧？我们要找到这个艺术的门道啊。 首先去了解那个地区的传统文化，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包括它的戏曲，包括一些乐器的种类，这是一定要分清的。你比如川剧，刚才之前川剧的，还有福建的那些乐器跟那个小镲那些是不一样的，所以把乐器先了解清楚。另外把它的传统的一些梳理一下，传统的一些音乐先梳理一下，然后再去听是比较具体的。 我看咱们这个有听众刘海平老师哈，一直在说这好棒啊，听觉上好过瘾。您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给咱们听觉再过瘾过瘾？ 您还今天还带着别的乐器呢吗？我说 这边 啊，还有一个长得特别奇怪的啊，没有见过。哟， 这叫什么 啊？这是大家听听声音。这是非洲乐器。 非洲乐器啊， 非洲坚果， 往热带植物上想啊， 那还很环保。 您要不说呀，也不能猜是乐器啊。哟呵，这怎么像蛤蟆叫？ 有点像小孩噎着了，我感觉 像 小孩 是吧？啊， 这个是蛤蟆 啊，这太像蛤蟆了。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乐器。 这我看您刚拿着，我以为是小木鱼呢。 对， 您呢？您先别光出题了，我们这个声都记不住了啊。您先把刚才这个三样乐器到底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啊？ 第一样，非洲坚果。 哦， 这叫非洲坚果。 对，就是非洲坚果。第二种就是非洲乐器，模仿人声的一个。 哦， 它是有一个棍儿，然后抹上松香，再加一个皮质的。我说皮革类的乐器，这是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青蛙。青蛙声。 对，这确实特别像。 我描述一下，它这个乐器的形状就特别像青蛙。 是 很形象的一个小青蛙似的。 然后也这个它这个打的这个方法也是跟青蛙叫声一样，就是棍儿刮，是吧？ 拿棍儿刮，它的背上等于是有一个一个的轮儿啊。 对， 我认识焦老师这么长时间哈，也很少见他拿出这个百宝囊当中十八般兵器，应该说是基本上有十件以上了， 是吧？ 对对， 真是 特别精彩。 下一次再开个卡车来吧， 还有那么多啊。 嗯， 好，这个十八般乐器，我们这个把那个题目啊，您一个一个的把 对对对，您再 跟答案公布一下， 公布一下答案， 每一个还得在我们听这个声音，然后告诉我名字，好吧？ 一个西式，一个 刚才说的那两个洋的，两个咱们 中国的， 中国的，对， 嗯， 两个， 嗯， 第一个 就这个， 这个， 嗯， 这个是 还拐弯的， 这个叫 flagstone。 Flagstone 啊，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叫巴西鸟铃，就南美的乐器。 巴西鸟铃 啊 啊，真像铃的感觉。 是我们可以跟《聊斋》产生联想。 对， 哎， 这个呢，就是叫我们中国翻译过来叫娃娃管。 娃娃管， 娃娃 形状特别像一个手持麦克风。 那是是是是是啊。嗯，有点像手雷， 对，对 啊、听这声音确实哇哇的，是吧？啊， 这个是我们川剧的川锣， 嗯，川锣。 想起刚才我说那个变脸， 嗯，哎，对上号了， 还有一个拍接的动作。 我觉得您的这个手一张一合，它这个声音就有变化了，嗯， 这很有特点， 嗯嗯。 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乐器哈，它其实很小，就在手掌里边， 嗯 啊，一张一合还可以抛，然后呢声音就有变化， 它有变化，嗯， 还有制音，它就有那个哑音， 对对对， 出来那个声音就噔噔噔噔不一样，嗯 嗯，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 最后这很漂亮啊， 嗯， 有点像养蝈蝈那笼子， 哎，对对对对，确实像， 下边是踩的这个流苏似的， 对对对， 一看是有南方人的特点， 对， 做的很细腻， 嗯， 又很小， 嗯。哇，这声可不小 啊！ 嗯， 大家记住，这样乐器啊是福建南音， 福建南音， 哎， 哦， 它也是非遗， 嗯， 这个也是在我们正馆明年或者后年要请的一个团队之一， 嗯， 要有的。 好的， 其实我那个当时跟那个焦会长我也聊过，就说咱北京其实也有打击乐，像刚才您说这样，比如像京西的太平鼓， 哦， 就这个是不是以后也有可能，比如说毕竟咱北京的嘛， 嗯， 是不是也有可能容纳到咱们这里边来， 对， 对， 没问题没问题， 一定， 嗯， 要不我们北京人有意见了。 好啊，那我们刚才这个就算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吧，答案已经都是告诉大家了哈。 嗯， 我看到我们的材料当中呢，有特别有趣的啊，这些打击乐，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探索和尝试哈。比如说这一段，这段音乐叫辽宁啊，这是我的家乡。可是这辽宁它不是辽宁人写的，是吧？也不是辽宁人演奏的。他是什么人呢？ 是法国人写的。 法国人啊， 法国人写黑土地 啊，这不说这东北话是这个世界普通话嘛，是吧？ 法国人写的。 他为什么会写辽宁呢？嗯， 因为他也是很出色的一个打击乐演奏家。 嗯， 他到东北啊演出完以后就有感而发。 嗯， 看到我们豪爽的东北人的性格。 嗯， 想起我们那个大辽国。金国时代他就写了 哦，写的是那个时代的辽宁，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段乐曲也非常的有趣啊，大家先感受感受。嗯，这个首先听到这个乐曲的感觉是这个叫无穷动哈， 对， 感觉有点饿啊，有点像舌尖上中国那个律动似的， 是是是， 这段音乐也是一个合作的产物是吗？ 是， 嗯， 这是也是中外打击乐艺术文化那个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产物。 哎，我听到这么多就中外交流这个音乐哈，我想问就这郑馆长，咱是不是就说在这方面咱？在做这个艺术节的时候，其实已经想到了中国传统跟国外这种融合， 是一种融合，也是一种碰撞吧。 嗯， 刚才焦会长说了，就是这是外方的一个作曲家或者打击乐手写的《辽宁》。 嗯， 我听着都觉得挺新奇的。 嗯 嗯， 他都能够写出咱们更黑土地的这么样的一个元素哈，所以呢，就是他们外方的这些艺术家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乐器，当然我们的乐器也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的惊喜， 嗯， 哎，所以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的乐器包括这种打击艺术节，我们能够更多的走出去，有了走出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这种的文化自信，或者是这种的一个推广和传承，请进来呢，我们更多的让我们国内的观众能够了解世界上的多元的文化，这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交织点。 好。 好， 说的太好了。 哎，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在2018年的8月2号开始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一次的打击乐的艺术节。好， 北京西城。 哎，好，感谢二位啊，也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我是张亮。今天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世鹏，跟大家聊一款大家非常喜欢的产品。这一次我们又升级了2D 挪威三文鱼罐头，再度的欢迎世鹏。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来的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好吃又特别的有营养。为什么给大家选择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啊？因为挪威啊，实际上公认的三文鱼非常好的产地。因为这里啊，靠近北极圈，气候非常的寒冷，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说给三文鱼的生长啊创造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各位如果从市场当中去购买三文鱼的话，你会发现挪威的三文鱼跟日本的三文鱼和其他地方三文鱼价位就差很多。 没错，如果说你要买到挪威的三文鱼，尤其是你要去这种餐厅去吃的话，一份就要花到400-500块钱了。包括像今天我们这种罐装的一罐，在我们的超市就要卖到是30多块钱。在北广购物订购购物的话，你就知道北广有多么优惠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8罐299块钱。可是今天组合再度升级，由以往的38罐升级到今天的48罐，有酱香的、豆豉的、香辣的三种不同的口味来满足大家，合起来每一罐才6块多钱，非常的划算。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二 D 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品牌。 没错，所以说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啊。所以说今天你打开以后啊，你会发现二 D 的这种三文鱼的罐头啊，跟以往你买到的可能不一样。很多朋友也买过三文鱼，买的也不便宜，可是打开以后啊，你会发现里面都是很细碎的，而且很油。可是今天打开二 D 的这种三文鱼罐头啊，你会发现里面全部都是完整的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我们把头啊、尾啊不好的地方都给您去掉了，留下的就只有中间的精华的这部分。所以说你吃起来以后啊，你会发现那个味道又细又嫩，跟你平常吃到的鱼的口感啊完全不一样，特别的香，而且有种来自于那种深海的香味在里面，鱼皮连着鱼肉，中间包裹着满满的那种胶原蛋白，哇，那个味道太香了！我保证你吃完第一罐，想吃第二罐。 哇，听师傅这么一说，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饿，难以忍耐了哈。 真的好吃， 动心赶紧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最主要的是，现在很多开始养生的人呀、健身的人呀，他开始说，我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好，我得吃点深海鱼油。 没错，深海鱼油你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卖的是很贵，好几百块钱这一罐。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文鱼啊，就是深海鱼油的这个原材料。所以说你直接来吃三文鱼更天然更健康。为什么三文鱼会那么有营养呢？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而且里面还有满满的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以及卵磷脂，这些对于我们身体啊都是特别好的。 其实三文鱼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美食了， 没错， 大家吃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你会发现生吃三文鱼跟熟吃三文鱼是两回事儿。有些人开始觉得生吃三文鱼可能会有一些种种的危害哈，熟吃三文鱼最好，但熟吃三文鱼你自己去做挺难的。 真的，三文鱼真的是好吃不好做。但是今天呢，我们大厨给您烹饪而成的特别的香，而且今天我们有3种口味啊，我们这个酱香的30罐，我们香辣的8大罐，已经是38罐了，今天再额外的加赠豆豉的10大罐，足足的48罐，299块钱，合下每罐才6块多钱。我说实在的，6块多你现在去市面上去超市，老干妈一瓶都得10几块钱了，橄榄菜、咸菜一瓶都得10几块钱了，但是今天6块多钱让你吃到健康又营养的三文鱼，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 组合劲爆也是我们目前为止推出的二 D 挪威三文鱼罐头当中划算的一次了。 没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多来订购啊，尤其是马上夏天到了，大家要出去玩的时候，去郊游的时候可以带上一些三文鱼，包括夏天这么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愿意在家里做饭，真的是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罐即食或者加热一下就可以来吃了，真的是方便又健康又美味。 我们今天组合299块钱，各位可以带走的有二 D 挪威三文鱼罐头当中的30罐酱香味的三文鱼、10罐豆豉味的三文鱼以及8罐香辣味的三文鱼。赶紧动心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